妙法莲花经受记品第六。以时世尊说是偈已，告诸大众唱如是言：我此弟子摩诃迦摄，于未来世当得奉紧三百万亿诸佛世尊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、广宣诸佛无量大法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名曰光明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国明光德，劫明大庄严，佛受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，各界严色，无诸秽污，瓦砾荆棘，遍利不净，其土平静，无有高下，坑陷堆浮，琉璃为地，宝树行列，黄金为城，以戒道则，散诸宝花，周遍清净，其国菩萨无量千亿，诸星民众亦复无数，无有魔事，虽有魔及魔民，皆护佛法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告诸比丘，我以佛眼见是迦摄，于未来世过无数劫，当得作佛，而于来世供养奉紧三百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智慧净修梵行，供养最上而足尊已，收集一切无上之慧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其土清净，琉璃为地，多诸宝树，行列道则，金城戒道，见者欢喜，常出好香，散种名花，种种奇妙，以为庄严，其地平静，无有幽坑，诸菩萨众不可清计，其心调柔，帝大神通，奉持诸佛大乘经典，诸星民众无漏后身，法王之子亦不可计，乃以天眼不能数之，其佛当受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，光明世尊，其事如是。以时大目犍连、须菩提、摩诃迦旃延等皆悉耸律，一心合掌，瞻仰世尊，目不暂舍，即共同声而说偈言：大雄猛世尊，诸色之法王，哀悯我等故而赐佛音声，若知我心心见为受记者，如以金露洒，随热得清凉，如从饥国来，忽遇大王善，心犹怀疑惧，未敢即便食，若服得王教，然后乃敢食，我等亦如是，每为小胜过，不知当云何得佛无上位，虽闻佛音声，言我等作佛，心上怀忧惧，如未敢便食，若蒙佛受记，以乃快安乐。大雄猛世尊，常欲安世间，愿赐我等记，如饥须教食。以时世尊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是须菩提，于当来世奉紧三百万亿罗由他佛，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常修梵行，具菩萨道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号曰名相如来，应供正遍知名行足，善世世间解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劫名有宝，觉名宝生，其土平静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无诸幽坑，沙砾荆棘，便利之位，宝花浮地，周遍清净，其土人民皆处宝台，真妙流国，声闻弟子无量无边，算数譬如所不能知，诸菩萨众无数千万亿罗由他，佛受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，其佛常处虚空，为众说法，度脱无量菩萨及声闻众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诸比丘众，今告汝等，皆当一心听我所说。我大弟子虽菩提者，当得作佛，号曰名相，当供无数万亿诸佛，随佛所行，占据大道，最后身得三十二相，端正殊妙，犹如宝山，其佛国土严正第一，众生见者无不爱拗，佛于其中道无量众，其佛法中多诸菩萨，皆悉利根，转不退轮，彼国常以菩萨庄严，诸声闻众不可清数，皆得三明，具六神通，住八解脱，有大威德，其佛说法现于无量，神通变化不可思议，诸天人民数如恒沙，皆共合掌听受佛语，其佛当受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。以时世尊复告诸比丘众：我今与汝是大家瞻言，于当来世以诸供具供养奉侍八千亿佛，恭敬尊重诸佛灭后，各起塔庙，高千由旬，众广正等五百由旬，皆以金银琉璃车渠马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，种花璎珞，桃香末香，烧香增盖，葬番供养塔庙，过世以后当复供养二万亿佛，亦复如是供养是诸佛已，具菩萨道，当得作佛，号曰阎浮罗提金刚如来，应供正遍知名行足，善世世间解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其土平静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黄金为城，以戒道则妙花浮地，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无四恶道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道，多有天人诸声闻众及诸菩萨，无量万亿庄严其国，佛受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诸比丘众，皆一心听，如我所说真实无异，是家瞻言， 当以种种妙好供具供养诸佛，诸佛灭后起七宝塔，亦以花香供养舍利，其最后身得佛智慧，成等正觉，国土清净，度脱无量万亿众生，皆为十方之所供养。佛之光明无能胜者，其佛号曰阎浮金刚，菩萨声闻断一切有，无量无数庄严其国。以是世尊复告大众：我今与汝是大目犍连，当以种种供具供养八千诸佛，恭敬尊重。诸佛灭后各起塔庙高千由旬，众广正等五百由旬，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，种花璎珞桃香末香烧香增盖藏幡，以用供养。过世以后当复供养二百万亿诸佛，亦复如是，当得成佛，号曰多摩罗拔旃檀香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劫明喜满，觉明意乐，其土平静，波离为地，宝树庄严，散珍珠花，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多诸天人菩萨声闻，其数无量。佛受二十四小劫，正法住世四十小劫，象法亦住四十小劫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我此弟子大目犍连，舍是身已得见八千二百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道故供养恭敬，于诸佛所常修梵行，于无量劫奉持佛法，诸佛灭后起七宝塔，长表金刹，花香伎乐，而以供养诸佛塔庙，渐渐具足，菩萨道已，于意乐国而得作佛，号多摩罗旃檀之香，其佛寿命二十四劫，常为天人演说佛道，声闻无量，如恒河沙，三明六通，有大威德，菩萨无数，自故精进，于佛智慧皆不退转。佛灭道后正法当住四十小劫，象法亦已，我诸弟子威德具足，其数五百皆当受记，于未来世咸得成佛。我及汝等宿世因缘，吾今当说，汝等善听。